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能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能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身体无谓和谁相守，模糊的感觉早难以分辨所有，哭泣的声音嘲笑放着大节奏，所谓的成败见证头破血流，讽刺的看完这一场无聊的秀，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摇晃，把风袭来，无声的呐喊却松不开的拳头，希望再一次被真正鼻酸点燃，或许再一次站到信仰对岸，什么收回我曾经热血的伤感，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摇晃，就让 下音乐也是青葱少年时期的朱孝天所呈现的，他内心最纯粹最初衷的一种信念，最纯粹尤其是音乐，用朱孝天自己的话来讲呢，创作音乐是一种本能的快乐，更是一种对自己每个阶段不同切面不同心境的表达。这个词我喜欢，切面，是你的不同的面哈，不是那个吃的切面。同时，关于起点这首歌呢，朱孝天定义摇滚，准确的说是绅士摇滚，因为他认为摇滚并非撕心裂肺的 声呐喊。摇滚不应当是和愤怒捆绑在一起的，而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哎，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其实摇滚大家可能印象就是啊、哎，听不了听不了，太燥，听不了听不了，都是嘶吼，听不了听不了，全部都是这个逆反。其实并不是，你可以做绅士摇滚啊，也是可以表达自己的一种内心，并不是非要和愤怒捆绑在一起的，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说太好了，正能量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又同大家见面了，多好啊，一档这么正能量的节目。好了，北京时间9:05:30，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几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如果你想寻宝的话，来下载蜻蜓 FM 升级到5.0版本。如果你想聊天的话，来选择聊天室，然后选择汽车音乐会。好了，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周末了，周末了，今天限号是5和0。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刚刚谢谢早秀静鱼郭鹏帮我预告过了哈，就是如果在地库自家地库出口被交警抓到酒驾，这该怎么办呢？刚才呢，静瑜和郭鹏和我交接班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讨论了一下这个事情啊。对呀、啊，最近呢，留意到了这样一新闻，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听说过了哈。某车主在一次喝酒聚餐之后呢，可能是为了方便代驾人员找到自己的车，不方便到自家地库去找嘛，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代驾人来之前呢，自己就把爱车从自家的地下停车场开到了1层的路面上，然后呢，这么一段自以为不会有执法人员出现的路程，恰恰碰上了在停车场出口附近设卡查酒驾的交警。哎呀，可谓是这真是撞上了哈。而事情的发展呢，最后他也是跟大家所想的一样，那酒精测试肯定是超标啊，也告诉车主是属于醉驾的。哎呀，还不光是酒驾，还是醉驾哈。然后呢，就觉得嗯，这事儿你说我这冤不冤？你交警你可你要那个网开一面，开个绿色通道，打开方便之门，不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哈，道路呢是指城市道路、公路以及单位管辖范围，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地方，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等都适用于公共通行的场所范围之内。如果在以上场所危险驾驶，同样是适用这个法律的。换言之，交警在地库出口的路段设卡这个查酒驾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那你被查到被罚了，你必须认罚。所以我就说呀，你别想太多了，你只要喝了酒你就别启动车，你就别开，不管是把这儿挪到那儿，你是好心也好，为了方便代驾也好，不要有这些想法。只要喝了酒就不能开车，不是开时间，不是开这个距离长短的问题，也不是从哪儿开到哪儿场所的问题，而是你喝了酒就不许开车，明白了吗？明白了，记住了没有？我觉得大家长个教训哈，吃一堑长一智哈，都借鉴一下。好了，接下来带出这首歌曲呢，大家并不陌生。看过《羞羞铁拳》吗？哎，《羞羞铁拳》的开场就是这首歌。大家在想，哎，怎么听起来如此之时尚啊？这是什么电影？《羞羞铁拳》一个喜剧片哈，开场却是这样洋气的音乐，来自袁娅维的《Raw》。 IQ and logic may show you what to do.Kisses 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your soul. Jack always welcome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will see, slow, oh, oh, from romance we roll. Low, oh, oh, through darkness we roll. Don't give up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find and know and find an easy way to go.So Jack always welcomed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爱迪生加油，你就是拳王。看过羞羞铁拳吗？最近特别喜欢看沈腾的电影哈，一个一个挨着看了一下，羞羞铁拳呀，夏洛特烦恼啊，飞驰人生啊，等等等等，挨着看哈。哎，当时呢，羞羞铁拳的开场歌曲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就是刚刚袁娅维带来这首 Roll， 贾玲亲的那位电影羞羞铁拳演唱的片头曲。那来说说这首音乐哈，袁娅维律动的声线配上灵动的旋律，令人心情愉悦。嗯，卸下防备，大胆重写规则，让自己灵魂得到满足。这样的歌词配上 MV 也是相当不错。MV 呢和电影呢是有一些相呼应的哈，大家从 MV 当中也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这个场面，回顾一下，特别暖心，也特别励志，燃脂的一部电影，燃脂的一首歌曲，袁娅维 Roll。好了，汽车音乐会，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转换情绪了，来分享李健贝加尔湖畔。2021年前后两年时间当中，他的轨迹遍布世界各地，从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畔到德国的柏林墙。于是在这里，他突发了灵感，被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深深打动和吸引着，于是就有了这首《贝加尔湖畔》。 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在贝加尔湖畔，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非常棒的一首作品，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特别是这首歌曲前后的处理，前后的钢琴的运用，还有场景声的运用，都让这首歌曲极具画面感。我发现很多流行歌曲都是这样的哈，用尽心思大做文章，有的是副歌直接出来先声夺人，还有的是营造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氛围，然后慢慢慢慢人声再出来。总之呢，不管怎么样，好听就是我们汽车音乐会锁定的音乐。哎，还记得以前呢和 FM 九七四共同听老歌的日子吗？一路走过这些年，你还在这里吗？好了。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寻人启事，曾经多年之前一起听歌的你在哪里？此时此刻还和我在一起吗？这个还有人声和你巴拉巴拉巴拉，一起说说话聊聊天，一起听好歌的电台，有温度的电台，温暖的电台，还在找你，还喜欢音乐的你，还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一边吗？还在每天习惯性的收听吗？只爱陌生人。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 只爱陌生人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 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哪里听到的？我特别想听到这样的答案，是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呀 FM 九七四听到这首歌，和当时的某某某某某谁谁谁 DJ 共同来分享这首作品的。啊，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哪一年做哪档节目开始播放王菲的这首《只爱陌生人》了。你还记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还在守候他吗？给你输送了这么多流行经典，应当说呢。其实我觉得好歌不光是愉悦双耳，还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文化，在其中承载太多太多的感受和感触。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说好听，葡萄说好听好听，这些歌太好听了，满满的回忆杀啊。还有爱海之狼也来了，听这首歌想起了无心法师。是啊，老歌被用在很多全新的影视剧当中，也可见大家的这一份情怀了哈。好了，也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同时呢升级到5.0版本来参加寻宝活动，祝你好运咯，有万元现金红包还有1000元的食物奖励等你来拿呢。你可以看到聊天室没有？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噪音很而嘈杂，我想去没有人香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那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盛开的花，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想去没有人像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那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mind，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背上行囊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的花，我们已拥抱青春做完整，你若悠然盛开蝴蝶自来，原始的笑容和真实的想法，你也不需要为谁而虚假。 One, two, three, four.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lie，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别伤心了，现在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的花。 Just for you， Just for me。 行并不是走在路上唱着歌那么简单，而是旅行让音乐回归到了最真的状态，让歌手回归初心。其实音乐创作本身就是一场奇妙的旅行，对不对？耳边庞军现在就出发，太适合在车厢当中好好的聆听，好好的感受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了，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出发。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 1, 2, 1, 2, 3, 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974 腾飞与你每个路口见。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 第四位，孙子涵，巴黎夜雨。 巴黎夜雨的我彷徨在潮口，被你冷却的手缠绵着我。 第三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This is how we spend the day。 第二位，汪峰，你走你的路。 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 第一位，蔡健雅，离线地图。 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得不快不快不留步，这活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上周第十五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十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的歌曲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好了，北京时间9:36:4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呢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哈。周末啦，这个周末想到哪里去玩呢？还可以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关注的电动汽车。好了，下载听听 FM， 同时升级到 5.0 版本，还可以来参加寻宝活动，有万元的现金，还有千元的实物好礼等你来抢，等你来拿，试试运气吧。同时呢，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今天你们的运气来了，在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我要来派发红包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来官微这边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想抢红包的把你的微信二维码甩过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o.4。 多元化的发展再次证明孙子涵和他2014年个人专辑《韩剧先生》的价值，其中这首歌曲也是在当年红到发紫，不但走出自我世界的患得患失，也更凸显他的鲜明特色了。孙子涵《巴黎夜雨》第四位的歌曲。 过去的街尾在铁塔下闹不好，你和我就此诀别在雨的周末，从好不到拉扯到人作陪最多，算了吧嫌我啰嗦。我是本被分就的羊，疲倦小说随手都埋在嘈杂的巴黎街头，熄了心烟辣椒被卷着鼻子走，算了吧寂寞快要巴黎夜雨的我，彷徨在桥路口被你冷却的手颤抖着，我难过头也不回的走，百般恳求的 闪躲，头也不回的走，百般恳求的留。 巴黎夜雨，走出了自己的患得患失。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四年歌手和学生的身份转变之后，孙子涵发行了第四张属于他的个人音乐专辑。这首《巴黎夜雨》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五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的歌曲。好了，接下来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3。谁把我写在脸上？爱是虽然是因为碰撞，爱是让泪融化后的遗忘。别是马威斯基，喝到巴威斯基，谁又洒我和我的爱？ 必须得配上点我这样的音乐，我感觉我这段电乐才适合刚刚那首歌曲。衔接的不错，内核的感觉都是一致的。袁娅维《月亮上跳舞》上周第六名，本周上升三位，季军的位置。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创作过程也是那种自然随心的。来说说袁娅维这首歌曲，其实你觉得听他这样的唱歌，这样的调调，你知道怎么写出来的？不难猜出来哈，他和制作人两人关在棚里，然后那种微醺的状态之下写出来了。然后感觉袁娅维的演唱也是那种很微醺的状态。对于现在的袁娅维而言，创作这件事情呢，是在学会做加法以后再开始做减法。他很享受这样的过程，相信带给我们这样的音乐也是这种很享受的过程了。上周第六名，本周的季军位置，袁娅维《月亮上跳舞》。好了，继续攀升了，一定又是你喜欢的歌手，你喜欢的歌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关于生死的那些哲学一样我眩晕，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Walker 成为全球收听量最多的演员之一，同时在电音界也是享有盛誉的。2007年呢，他携手了爱尔兰歌手创作人 Gavin James 联手带来这首全新的单曲 Dirt。 艾兰说非常开心这首歌曲呢能够问世，而且这首作品当中融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而且是第一次和男艺人合作，这么多的第一次啊，恐怕大家在这样的电音当中也听到了一种心意满满吧。好了，北京时间10:04: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几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恐怕是最方便的方式，可以打很多字。在家族群当中呢，恐怕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哈，可以抢红包。还有在我们官微这边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把微信二维码刷过来，我还可以加你为好友。你看，每一个途径都有这么多的收获哈。对了，听听聊天室呢，升级之后呢，还可以来寻宝哈。你寻到宝了吗？有10000元的现金，1000元的实物大礼等你来抢呢，赶快来寻宝！下载听听 FM 升级到5.0版本，同时呢，可以进入到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和我来进行互动吧。关于这个车漆变暗，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发现？哎，变暗了，早上一出门，怎么还有一道划痕？什么情况？不用马上去送修哈，教你5分钟来解决。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没有什么比发现自己爱车有划痕更让这个爱车一族郁闷了哈。正所谓明刮一朵，暗划难防啊。对，这个停在路边，早上起来就是这个车边上划了一大道子，还特别深。哎，气得我呀，什么人，谁干什么呢？把我的车毁容了，你给我站出来！然后你又不知道跟谁去生气哈。一般来说，车漆从低到高分为底漆、中涂漆、色漆、清漆。那底漆呢，是为了保护车架，防止生锈；中漆呢，相当于底漆的保标；色漆呢，就是车身上的颜色了。那么清漆呢，就是起到增亮的作用。那么从里往外呢，就是底漆，然后是中涂漆，然后是色漆，最后再刷上一层清漆。我觉得我那划痕都快到底漆了，过分过分！哎，别生气，回过头来说说哈。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划痕呢，怎么办？可以先研磨掉清漆层上的细小划痕，如果是细小划痕，或者是附着在表面上别人的车漆之类的污渍。有的时候真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吓了一跳，然后看到一层白，结果是别人车漆上面污渍，并不是您自家车的，这个千万别太着急了哈。那这个怎么判断这个能不能用这种修复的方法呢？可以喷点水到划痕上去试一试，如果看不清或者看不到了，就说明已经伤到了表面，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擦一下，就是简单修复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用水泼上去不行，已经伤到这个中涂漆或者底漆了，哎呀，那没有办法，只能赶快去补了哈，找 4S 店去补一下了。总之呢，遇到这样的事情，先不要这个生气，也不要慌张，然后呢，理性的去处理就好了。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月亮惹的祸，说了半天没办法，只能说这是月亮惹的祸。听歌的时候要派发红包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爱

我是腾斌。好了，今天周五来关注电动汽车，关注咱家的电动汽车哈。想到电动汽车就想起了绿色出行，想到很多环保的话题， blah blah blah。 那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Oliva 的这首 Fly Me to the Moon， 哇，飞到月球上去。Oliva也叫王丽婷哈，1985年出生在新加坡，她凭借自己独特的 Bossa Nova 曲风赢得了众多乐迷的追捧，她的气质很清新，而且她的音乐也很有灵气。好了，今天的电动汽车，请出 Oliva Fly Me to the Moon。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Yeah. 幼小的身体如何抵挡这风寒。 Every child is a star of hope burning so bright， 抱紧我靠在我胸口，我会永远永远的爱你，用我全部的生命在这无穷无尽时光里守护着你。 突然有一天在选歌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哇、哦，已经把它压在箱子底部了，压箱底的一首作品，再拿出来和你共同来分享。就在周五上午10:20:58，刘沁的这首歌曲可以说真的是治愈哦。灵魂歌者刘沁也用他独特的治愈系的嗓音，极好的诠释了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让人久久也不能忘却。除了刘沁动人的演唱，编曲和制作人刘瑞用简约大气的音乐表现形式，也让歌手的嗓音更加的治愈。大家都在鼓掌，哇、哦，这首歌曲真的是走进心灵最深处啊！同时呢，剧中精彩的配乐也同样出自刘瑞之手，无论是紧张激烈的打斗，还是引人入胜的悬疑啊、爱情悲喜交加这样的故事，全部都展现出来，用音乐来表现是极佳的。刘沁 ，You are beautiful。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这首歌，来自王铮亮，《星光》。 寒夜，星光一点微亮，从遥远的穹苍映照在脸上，浅浅浮现傻傻模样，如今天各一方，隔万水千山相望，在不同的街头怀念着同样的时光，多年以后还依旧拥抱着最初次的温暖，说一声别来无恙，愿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愿每次分别不代表悲伤，永远守护彼此，来自星星一样。穹苍映照在脸上，浅浅浮现傻傻模样，如今天各

好应景的一首作品 Saturday， 今天是 Friday， 明天就是 Saturday 了，迎来了这样的 weekend， 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也很期待咯。来自简单计划的这首歌曲 Saturday 周六，这是一支来自加拿大的流行朋克乐队，乐队歌曲的核心部分就是突出他们低沉圆润的抒情摇滚风。一年时间当中，他们周游五大洲，演出300多场，被很多媒体和乐迷誉为是流行乐坛新一代王牌组合。 Saturday 就是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Saturday Tomorrow is Saturday， Now it's weekend，希望大家都能过得非常的 happy 哈，真的就因为说话不许再这样。明天就周末了，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好了好了，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丁，刚刚在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也派发了红包，自己呢还抢到了9.8，我真的特别开心呢。抢到9.8之后真的好开心，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哈，不在乎自己花多少钱，还在乎自己在这个得到的是什么，即使得到的可能比付出的要少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就是这份开心哦，简单的小幸福。好了，想把我唱给你听，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唱